朝鲜国家科学院集成电路研究所研究集体开发了海水净化器。该研究所的科技集体开发的海水净化器与一些发达国家开发的净化器相比，耗电量低 20% 以上，成本也很低。这一净化器利用口径为1纳米的半透膜来消除水中的盐和离子成分 99.5% 以上等，其水质高于饮用水水质基准，一天的净化能力达1万升。海水净化器是一种净化碱度和浮游物质含量高的海水来用作饮用水的机器，它的开发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也可以保障经济效益。